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哪些朋友都来报道了。圆圆 Cherry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Selina 还有雨香、特洛伊、宋丽、大地行者、羊包包、飞鸽子、磊儿、Miffy Cherry 还有Please， 好，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开始发送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了。在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叫做谁动了我的蓝。他说点播的这首歌呢，突然唤起了自己在初中时的回忆。第一次听是在上初三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中考完，大早上天还没有亮，很多朋友都已经起来收拾行李，收拾宿舍里面的东西了。然后我的初中同学在身边就突然用手机来播放了这首歌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陈奕迅，第一次听到《爱情转移》这首歌，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而那时候的毕业，真的也没有太多话想要跟同学说的，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可惜，应该再多说一点，再多拥抱一会儿。真的很想了，想想初中毕业之后七年了没有见老同学，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告诉他们，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地

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8月19号，亚洲新歌榜2018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众星齐聚，星光熠熠。张杰、周笔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歌手奖，毛不易、方大同深情献唱感染全场，杨丞琳穿粉色长裙少女感十足，月华妻子表演新曲嗨翻全场，另外还有日本歌手小野丽莎带来的歌曲让现场感动。再来关注，昨天晚上李宇春工作室就17号《明日之子2》直播现场的突发事件发表声明，称腾讯视频和节目组已在昨天召开了情况说明会，郑重承诺将对后续节目录制的安保措施和舆情监控措施进行整改和升级，并表示对不实报道和恶意炒作将追查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来关注国外方面，在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说唱音乐人崔维斯·斯科特的全新唱片 Astroworld 连续第二周领跑。据统计，这张专辑在上市第二周的总销量大约在20万5千张，比上周下降了超过60%，其中的78000张来自于传统专辑渠道，比上周下跌了超过70%。在网络流量方面，这张 Astroworld 延续着上周突出的表现。据统计，这张唱片最近一周的音频总流量共计约为1亿6750万，折合销量约为12万5千张。在继续领跑的崔维斯·斯科特之后，说唱女歌手尼基·米娜的新唱片 Queen 空降本周亚军位置，成为了麻辣鸡第四张入围榜单前两名的唱片。本周榜单前六名全部被说唱音乐人占据，加拿大说唱歌手德雷克之前的冠军大跌从上周第二下跌到了本周第三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打开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还有就是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我们下半时段的开场，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今天想要点播，也希望把这样的欢乐阳光的节奏和旋律一并的分享给收听节目的其他朋友。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 色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左眼皮跳跳，他说第一次来北京呢就听到了这个电台，想点播一首坏掉的收音机送给今天一起来北京的兄弟们。还有 Selina 说想要点播往后余生，这是来自马良的一首作品，要送给 Summer， 在12点的38分把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旋律一并的送给你。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想让你听见更多，比如说在公众平台上的吴昕，他说想点播一首《做你怀里的那只猫》，送给我的老公尹丽。七夕你没错过，我们怎么吵怎么闹，但是你还是回来啦。我们的感情是如此的牢固，经过这次，你我更懂得了珍惜彼此。还要再念一条留言，叶谦，他说听到你们的点歌就想给心中永远的挚爱小智点首歌曲，可惜我不记得歌名了，希望能让思萌来帮忙选择一首关于爱情方面的歌。刚好综合你们二位的留言选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在最近刚刚在网络上出现的一首翻唱版本，来自房东的猫翻唱了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春风十里不如你，用这首歌代替叶谦送给小智，也要代替吴昕送给你的老公尹丽。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融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将它带走呢？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嘿、hey,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oh, 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还有一点时间，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来送给你最想念的一个人。在公众平台上，连瑞慕远说，也是旅行最近刚刚归来，感谢各种遇见人和事，转眼秋天快要来了，很不舍得夏天匆匆而过，当然也要开始准备要上班喽。也希望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希望一切都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另外一位朋友圆圆 Cherry 点播的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刚刚旅行归来的林瑞慕远，在路上2018，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上班一切顺利。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去约谁呢？哦哦哦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坠入了越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 这一轮开的手，敢不敢将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曾写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 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在中午能够为我们带来一点点的活力和调配一下心情。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其实当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送祝福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写一些话告诉我，把你最想送出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告诉我，然后告诉我你要在哪一天播，想在什么时刻送给谁，生日祝福、婚礼祝福、爱情祝福、家人祝福都可以。明天中午12点，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一起来锁定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送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卷卷点播了一首非常温暖的民谣，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彩虹，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也希望今天能够有彩虹送给你。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